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此刻呢，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为您送出节目。我们是一档新闻科学节目，所以呢，接下来主持人段玉龙就和各位聊一聊科学。首先来关注科学界的几则新进展啊。第一件事情，我们来说一说超级计算机。最近呢，超级计算机 TOP500 的排行榜呢又发布了啊。关于这个 TOP500 的排行榜呢，排在后边的490位呢其实并不怎么关注，大家呢永远关注的是前10位，甚至呢是前3位。那么最近一期的这个榜单当中，排名第一的是谁呢？排名第二的和第三的又是谁呢？暂且按下不表，我们来听一听这份排行榜。 日前，最新一期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 TOP500 公布。在今年的榜单中，日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于今年3月起正式运行的超级计算机富岳，在运算速度等四项性能排名上位居世界第一。日媒称，这也是富岳连续四期获得四冠殊荣，该成绩在全球尚属首次。在榜单中，来自美国的超算顶点和山脊分列二三位，来自中国的超算神威太湖之光与上界一样位列第四。在 TOP500 的官网上，对此次上榜的超算进行了一个大致介绍。据官网新闻稿介绍，富岳的运算速度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超算顶点的约三倍。富岳经常被介绍为第一台以及超级计算机。 我们在去年的节目中呢，和大家曾经介绍过富岳啊，当时它就排名世界第一位。那么这台计算机呢，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也被很多计算机业内人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就是它使用的是 ARM 架构的处理器。这个处理器呢，在很长一段时间认为是呢低功耗和廉价的代表。大家认为它用在手机上呢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低功耗嘛。第二呢，它也价格也比较便宜嘛。运算速度呢，虽然我们没有传统台式机当中的 CPU 那么快，但是放在手机上也够用了。但谁曾想呢， ARM 架构的演化的速度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现在不但手机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很多性能呢在某些特殊的领域都已经超过了 PC 机。当然把它组合在一起呢，用作超级计算机呢，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人说，超级计算机不就是各种计算机串联或者并联在一起吗？这个话呢得分两头说。你从简单的结构上来讲呢，确实是很多单体计算机的 CPU 的集合。但是这个事儿呢，难就难在集合在一起怎么办，或者怎么能够好用呢？我举个这样的不太形象的例子啊，方便大家理解。我们说呢，一台计算机就相当于呢一个人给一个人做饭啊，或者一个人给自己做饭。但如果啊，跟你说你必须要满足500个人吃饭和5000个人吃饭，其实这个难度啊，即便呢你的厨师变成了10个人，变成了50个人，乃至说变成了500个人啊，就算500个人给500个人做饭，其实这个难度和一个人给一个人做饭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超级计算机呢，你也可以这么想，就一块 CPU 我们给它连接在啊，5000块 CPU 呢，我们一块一块给它连接在一起，让它呢能够稳定的运行起来。这个中间呢，比如说有数据的传输啊，电力的供应啊，操作系统的编写啊，这还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刚才我们说到目前为止呢，在 TOP500 的排行榜当中的前三名，日本是排第一，美国的两台计算机顶点和山脊呢分别排在第二三位。各位呢不要着急啊，咱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呢，据我了解现在呢正在憋大招啊，未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新闻向大家来去宣布的。接下来中国的超算问世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再次问鼎呢 TOP500 排行榜的第一名呢？我是很有信心的。有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啊，我们也会随时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说一种电池啊，是一种新的电池。这个电池呢叫做高能量密度锂硫电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电池呢？接下来我们先和各位了解一下。 据媒体报道，日本汤显公司与关西大学合作开发出一款轻型锂硫电池，其质量能量密度可达现有锂电池的近两倍。锂硫电池是一种以硫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蓄电池，理论上相同尺寸情况下，锂硫电池的容量可达传统锂电池的八倍，但却存在电导率低、中间产物易溶于电解液等问题。而最新开发出的锂硫电池采用了有微孔的碳粒，不仅提高了电导率，还使中间产物不易溶于电解液。此次研发的锂硫电池容量为8安培小时，目前常用于纯电动汽车的锂电池质量能量密度约为200至300瓦时每千克，此次开发的锂硫电池质量能量密度则超过了370瓦时每千克。汤浅公司表示，希望到2023年能将其锂硫电池的质量能量密度提至500瓦时每千克。本项研究是日本新能源和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某电动飞机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开发出一款可安装在电动飞机上的重量轻、容量高的蓄电池。 关于电动飞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我认为呢，这仅仅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从技术上来讲呢，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关键就是如何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内实现更多电力的存储，这个也是考验呢电池工厂、电池技术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刻了。说到呢日本的汽车造车企业啊，尤其对这个领域有点研究的朋友，你会发现好像日本企业不怎么热衷于纯电汽车的制造，是不是他们真的在这个领域落后了呢？其实呢，我个人认为也不然，因为呢日本的纯电汽车的电池的生产，那么在全世界的范围而言呢，它也是能够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也有一定独特技术的。比如说呢，特斯拉早期呢使用的就是松下的电池，到现在为止呢，特斯拉的一些高性能车呢依旧啊使用的锂电池也是来自松下的。而且呢，松下除了18650电池、27000电池，现在呢又推出了更新款的电池。未来的新能源车的电池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我认为会有一个这样的方向。第一呢，是在单位的重量当中，它存储的电能一定会越来越多。第二呢，是存储同样多的电能，它的价格也会越来越便宜。最后，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韩国含昆虫蛋白宠物的食品市场前景是看好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昆虫食品可提供更健康的优质蛋白，且比其他形式动物蛋白更具可持续性、更环保。在韩国，含昆虫蛋白宠物食品日益受到猫狗主人的喜爱，市场前景看好。业内人士和市场研究人员认为，含昆虫蛋白宠物食品销量上涨与主人对宠物的重视不无关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愿意向他们提供高质量宠物食品。含昆虫蛋白的宠物食品具有不易引发过敏、有助降低体内胆固醇水平和提升免疫力等优点，受到宠物主人欢迎。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估计，到2030年，韩国国内含昆虫蛋白宠物食品市场规模有望达到707亿韩元，约合3.8亿元人民币。为帮助韩国本土企业，农林畜产食品部将投资3.6亿韩元，194万元人民币，支持昆虫农场建设。国家动物学研究所则经由分享关于昆虫蛋白宠物食品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帮助本土宠物食品企业及其经营者。 宠物食品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而且呢，面对着不同品类的竞争呢，未来这个市场一定也会异彩纷呈。我们也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开发昆虫蛋白来作为宠物食品的可能性之一。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来走入今天的话题。今儿呢，咱们的这个话题特别高能，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一个宇宙线观测站，它的名字叫做拉索。拉索究竟是观测什么样的宇宙线？它的观测目的又是什么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给您答案。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航天技术发展让我们在宇宙中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宽， 但其实相比于这些看得见的宏观物体，看不见的微观世界有着更加丰富的信息。宇宙线是宇宙高能粒子流的总称，它就像是来自宇宙的雨滴，会携带着各种神秘信息抵达地球。近日，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建成，并正式进入科学运行阶段。正所谓宇宙信息如雨滴，射线观测全收集。什么是宇宙线？我们能从宇宙线当中得到什么？拉索观测站又有着怎样的科学任务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收集宇宙信息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呢非常的高能啊，前方高能预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事儿呢，就跟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一个大科学装置是有关系的。最近呢，坐落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已经进入到了运行的阶段。那么拉索呢，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宇宙线探测装置。我们探测宇宙线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来进行宇宙线的探测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拉索项目的副经理兼总工艺师何慧海。何老师您好。 你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拉索这个大科学装置有关系。那大家呢，跟我一样，都是充满了好奇心，拉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装置？它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拉索是一个以宇宙线观测为手段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装置，它主要的核心的科学目标是有一个号称叫世纪之谜的，也就是高能宇宙线的起源。 嗯， 那么为什么叫世纪之谜呢？是人类在100年以前发现了宇宙线这种来自于外太空的能量非常高的粒子。 嗯， 那么后来人就一直想不弄明白，这些宇宙线这么高能量的粒子，其实这些粒子的能量非常非常的高， 嗯， 比人类所能建造的最大的加速器所能加速到的粒子能量还要高好多倍， 嗯， 那么人类就有，但科学家就想知道这些粒子是从哪儿来的， 嗯， 那么呢，到底我们的宇宙的加速器是怎么样把这些粒子加速到这么高能量的？言下之意，科学家想在实验室里用同样的方式，也许哈、去把它加速到这么高的能量， 嗯。嗯， 那么这些宇宙线从很遥远的太空里面传到我们的地球又经历了什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问题的话呢，是这么多年科学家一直想知道的。但是呢，100年过去了，人类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呢，就成为一个世纪之谜。这个谜团本身的话呢，在21世纪被科学界评为世界比如说十大或者几大科学难题之一，像美国这个科学委员会，他就把它有11个21世纪11个科学问题，那么包含暗物质、暗能量，对吧？那么宇宙线的起源是大概排名在第6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欧洲的话呢，同样的也有一个科学委员会评出6个所谓的这个世纪的难题，本身的话呢，宇宙线大概是排名第5。 嗯， 所以呢，可见这个高能宇宙线的起源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那么拉索的核心的科学目标的话，就是去探索这样的一个世纪之谜。当然了，作为一个国家大科学装置，它要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研究的内容。那么同时的话呢，拉索也可以去开展超大质量黑洞、超新星遗迹爆发、超新爆发以及遗迹，以及的话呢，伽马射线暴等等这种宇宙里边活动最剧烈的天体的高能辐射和演化。 嗯， 那我刚才说的这三个东西，基本上来讲是我们宇宙从大爆炸之后最剧烈活动的这个天文现象了。 嗯， 那么还可以的话呢，去研究以及暗物质分布、洛伦兹不变性破坏等新物理前沿研究。大家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基石本身是洛伦兹不变性。但是呢，现代的物理学的话呢，又要求在能量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洛伦兹不变性需要破坏才会解释现有的一些现象，物理学的现象。 嗯， 那么这种去研究这样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种现象就是，比如说高低能的光子，能量比较高的和能量比较，如果从一个同时的话呢发出来，那么到 我们地球的话，比如说我们观测到它有一个延迟，就是它俩时间不一样到，那么这要说明两个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预期的一种预言的一种现象。 对， 但是像这个延迟本身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么呢，在实验室里面我们是没办法去做这样的研究的。那么我们只能用的话呢，我们宇宙的这种天体源，就光源，比如说从非常遥远的一个星体天体那里同时发出来的高低能的光子，经过宇宙学的距离很遥远了，传播很远，那么到我们地球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看到非常短的这种时间的差异，比如说差个一秒半秒的，那么这样的实验只能够到我们的这个宇宙的这种实验室里面去做，像拉索就是可以做类似这样的研究。当然了，暗物质的话，大家知道现在都是很红火的一件事情，非常的热。 对。 那么我们拉索的话呢，也可以在这方面做我们有特色的一些研究。 明白了。 那这是拉索的主要的科学上的一些诉求。当然了，拉索还可以做一些，交叉学科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日地空间的这种物理。 嗯。 也可以做一些日地空间环境的，像日地的空间的这种天气预报，或者其他的一些，但同时拉索又是一个高海拔的一个站，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相应的交叉学科的东西。 嗯，好，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地方啊，关于这个观测站的名字，我知道它的位置呢是在稻城，稻城呢也是在青藏高原的南部，取拉索这个名字是不是因为有一首歌《青藏高原》里面唱的是亚拉索？哎，于是咱们就取了这个名字呢？ 是有一定的关系，其实这个名字是还是有个小故事，挺好玩的一个故事在里头，其实说起来话长了。那么这个中文的拉索是其实是媒体朋友给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起的一个谐音式的昵称，因为拉索的英文的简称我们叫拉索。那么呢，当然了，也有媒体朋友把它叫上拉索、拉索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咱们就不去谈了。那么这个名字，拉索当年的话呢，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实际上，我们做宇宙线观测，我们这个团队，从几代人都是常年战斗在这种高海拔的地方，像我们这个团队是常年战斗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那么我们在西藏拉萨的附近，有一个海拔4300米的小镇叫羊八井，我们在那里建有一个叫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这个站有3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在国家125酝酿大科技装125的大科技装置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当时选址的时候，那首先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西藏这边去原来去选，那么由于这种观测宇宙线的观测，我们希望在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呢站址的话呢自然就离不开雪域高原。我们在给这个项目取名字的时候的话呢，自然也希望体现一些藏族的特色，对吧？那么经过一番的斟酌比选，最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项目命名成大型高海拔空气簇射观测站，非常长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英文的全称就是large 大型的 high altitude 的高海拔，然后呢 air shower 是空气簇射的意思，然后呢最后是这个观测站是一个 observatory， 那么呢它的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就是现在这个 LASO LHASO， 那么这个 LASO 这个高海大型高海拔空气簇射观测站，它既准确的表达了我们这种实验的探测手段，又谐音了藏语的拉索。大家知道这个拉索就是藏语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敬语，好的的意思。非常好，比较这个扎西德勒比较吉祥如意的这样一个词。所以呢当时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其实中文的名字有一点点照顾这个英文名字的这种，所以叫做大型高海拔空气簇射观测站。你数数这个名字好长啊。结果的话呢，后来有人就提出来说这样的一个名字太长了，而且非常的专业，非常不贴地气，这个老百姓听了搞不懂这件事情，说你们也得照顾一下老百姓的感受，对吧？ 是。 所以后来我们就改成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那么显然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不再是 LASO 这样的一个英文缩写了，对吧？但是呢那个时候的话呢 LASO 这个名字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非常广泛的关注，我们这实验这个项目已经非常有名了，它的英文的这个简称的话呢已经在国际上叫得非常响了， 那时候好像已经非常没有办法再去改它的英文名字了，所以我们就英文名字没有改。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的中英文的名称并不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对应的 啊、哦。但是讲中文的名字真觉得这是一个好名字，一举两得的好名字。您刚才呢也给我们说了一下它的来历，也讲述了一下它的内涵。我注意到啊，您其实反复提到了高海拔这三个字儿。为什么咱们观测宇宙线一定要在高海拔的地方？那么高海拔，咱们知道青藏高原那么大，咱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稻城这个地方呢？ 哦，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宇宙线的话呢，这个要从宇宙线要选择在高海拔，这个要从宇宙线这个探测的方法来谈。你知道这个宇宙线其实是对我们人体，宇宙线是带电的粒子，对我们人体其实是有伤害的。 是的， 那比如说像宇航员在外太空行走，他要穿着宇航服，对吧？那么如果他不穿宇航服，当然没法呼吸，这是一回事情。那么其实另外一个问题是去屏蔽的话呢，这种来自于太阳的，其实不叫，这是低能的宇宙线，是来自于太阳的这种高能粒子的辐射。那么我们地球上之所以有生命，这个生命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延续下来、存活下来，是由于我们地球有两重保护。一重的话就是我们地球有个磁场，有个偶极场。这个磁场的话呢，相当于有个屏蔽壳，把这个低能的宇宙线的话呢就挡住了。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地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保护，就是大气层。这个大气对宇宙线其实是不透明的。所以呢，它去把这个宇宙线，尤其是低能的宇宙线就吸收掉了。那么你要探测这种宇宙线，就不能够在我们大气层的内部，就我有个说叫做跳出三界外，不在大气中，你就得到大气层的外边去探测。那么这些实验其实是比如像这个丁肇中先生所领导的这个 AMS 阿尔法磁谱仪。它就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国际空间站， 对，国际空间站上。那么像我们中国的也有一个紫金山天文台所这个领导这样的一个叫做悟空的这样的一个卫星实验， 对， 它也是测宇宙线的。其实的话它也是在这个外太空，在卫星上。那么但是呢，这个天上的实验啊，只能做到，因为是受载荷的限制，只能做到一平米大小。但是宇宙线的这个流量本身就是随着能量的升高，能量越高，这个数越少。那少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人类所看到的最高能量的宇宙线，那每平方公里100年才有一个。那你拿一个一平米的探测器去，我把它形容成像拿个盆去接雨水雨点似的。那你去接这样的雨点，那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话呢，咱也接不到一个雨点，对吧？所以呢，这样的宇宙线你就没办法去，你要看着高能的，你就没办法在外太空去做。但是呢，大气层又对这个宇宙线不透明，那你怎么办呢？这时候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大气层对宇宙线为什么不透明呢？是因为这个宇宙线跟大气里面的氮或者氧的原子核会碰撞。能量越高，越这个去碰撞的时候的话呢，就像加速器里面一样的粒子对撞一样的，它就会产生很多的碎片。刺激，我们叫刺激的带电粒子也是非常能量高的，能量非常高的。那么呢，每一个刺激的带电粒子的话呢，又可以去跟这个大气里面的原子核去撞，撞完之后呢，每一个又可以产生很多的刺激的粒子，刺激的碎片。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代、两代、三代，一代代撞下去，最后的话呢，就能够形成，成百上千的，甚至是几百万、上千万的这种刺激的粒子。这些粒子的话呢，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到了我们的观测面上了。短到什么程度呢？在10^8次方秒。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下了一阵粒子雨。只不过这个粒子雨的话呢，非常短，时间非常的短，比我们眨一下眼睛还要短很多。那么我们怎么去探测这个宇宙线呢？就是 LASO 要探测的。那么就用一堆的探测器放在我们的这个地面上，那么这些探测器就会被这些刺激的粒子雨的话呢打中。那么 这些每个探测器的话呢，被打中的话呢，就会闪一下，但是这个光非常的弱，我们人眼睛看不到，要用非常精密的这种科学仪器去测量。 嗯， 那么一个宇宙线从外太空来的话，打在大气层内部产生这种所谓的，这就是刚才我不说吗？我们那名字叫广延，叫做大型，高海拔空气宿舍。对，这就是产生了一个空气宿舍，这个粒子宇宙的空气宿舍。那么这些探测器的话就同时，几乎是同时啊，闪一下，那我们就知道大型外面来了一个高能的粒子。这就是整个探测的一个过程。我们 LASO 的话呢，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探测的原理，去探测能量远高于空间实验的这些粒子的这样的一个探测器。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高海拔呢？毕竟大气对这些东西不透明，对吧？所以呢，海拔高一些的话呢，会更好。那么呢，当然了，你说这个海拔是不是越高越好呢？也不是的。实际上的话呢，像我们这个LASO所关注的这些能段，恰好的话就在4000到5000米这个海拔的地方是最好的。 哦， 哎，所以呢，你看我刚才说过，我们原来在西藏的羊八井4300米， 嗯， 这个稻城的站址的话呢是4410米， 嗯。 那基本上就在45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站址是最好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高海拔的这样的一个站址。那么呢，要选在稻城的话呢，其实这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点长的故事。那么你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话呢是有广袤的国土，就我们的地貌的话呢有很多种地貌。对吧？那么要选一块海拔有4000多米的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中国，比如整个青藏高原，有的是这样的地方。 嗯， 但是呢，你要建一个探测器，要建一个像LASO这样一平方公里这样面积的这样的一个探测器，你必须得有一块，哎，这么大面积的比较平的，那么呢，四周还不能够有遮挡。 嗯， 那么同样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科学选址的要求。比如说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要建这么样一个大型的设施，你要有很好的交通，你去建设需要运物资，要人也要能够到达，对吧？ 对。 所以我们要求这样的一个站址在方圆50公里的范围之内要有机场，要附近要有公路。 嗯。 然后像这么大的一个科学设施本身，它要产生海量的科学数据。 嗯。 这个数据要及时的能够传出来，能够供科学家去分析。那么呢？我们要求的话呢，有这种光纤的这个接入， 嗯， 很方便的光纤接入。当然了，在这种高海拔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嗯， 就是您知道这高海拔人是很容易高原反应的， 对， 高原反应有的时候会，有生命危险的， 嗯， 所以我们需要在站址附近的话，也要有一定的医疗条件的保证， 嗯， 那么同时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大科学装置，还要对当地的。文化呀也好，经济也好，有一定的要求，同时也应该对当地的文化、旅游、经济什么的有一定的贡献。 嗯、 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有一个小薄的本子去讲，就是LASO选址的要求，这都是科学上和各个方面的考虑了。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可选择的地方就不多，所以我们大概在前后6年的时间里面，在西藏、云南。青海、四川4个省踏勘了很多的地方， 嗯， 对不同的站址做了评估。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探测器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要求，刚才我忘了讲，就是我们这个有2个探测器是用大量的水的，所以呢站址本身还需要有比较水的资源要比较丰富一点， 嗯， 所以这些的话最后评估来评估去，最后对所有的备选站址进行了这个评审。那么呢，稻城这个站址是名列前茅的，最后的话呢，就选择了稻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了，最后事实也证明这个站址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嗯，在此之前呢，我也一直在关注那LASO的建设。当时啊，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那个时候呢，还在建设的时间段，我曾经也在网上看见过啊，外形上来讲呢，就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种植蔬菜的大棚或者农业生产的大棚，里面呢在地下啊摆了很多像灯泡一样的东西，就是很大的这个灯泡。据说呢，这个也是咱们LASO在建站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科学突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灯泡究竟是干什么的，以及呢这个科学突破又表现在哪里？ 好， 你说的像个大棚的，我猜啊，是指拉索中间那个我们叫做 WCAD 的水奇伦科夫的探测器。 嗯， 那个可能，拿水立方来形容更好一点。它大概是3.5水立方那么大小，然后呢，用具体的数字来讲，就是这总面积是78000平米。 哇、 哦，然后呢，里面。水的深度它是一个用水作为探测介质的。那么水的深度是4.5米，这个有效的一个水深。那么这样的一个探测器的话呢，是带电的粒子，刚才所说的这个粒子域里面的刺激的这些高能的粒子打到水里边，会产生一种叫奇伦科夫光的一种光，其实就跟我们人眼睛能看到的或者太阳光本身有一定的相似的，基本差不太多。那么虽然它是以紫外光为主，但是呢在我们可见光范围内也有。那么这些光子打到水里面中的一个个的您所说的大灯泡样子那个东西叫做光电倍增管。这个光电倍增管的话呢，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探测设备。是它的原理利用的就是当年爱因斯坦得诺贝尔奖的所依靠的那个光电效应的这个原理。爱因斯坦当年得诺贝尔奖是靠他发现了这个光电效应。那么这个光打在光电倍增管，也就是大灯泡上，会打出电子出来，然后这个电子在中经过倍增就可以去探测弱到一个光子这样水平的非常非常微弱的信号。那么刚才说了，前面说这个探测的话呢，是同时有很多的带电粒子打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水池子里边。那么呢，去照亮它中间的这个光一堆的光电倍增管，那么也就是这些光电倍增管同时被点亮了一下，那么就知道外边大气层的外面来了一个非常高能量的宇宙线。那么这个设备本身的话呢，我们这个光电倍增管用的是20英寸的，有一部分用的是20英寸的，这是世界上所能生产的面积最大的光电倍增管。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只有日本的滨松这一家企业可以生产这么大的光电倍增管。那么高能所当年在做这个王一芳院士的话呢，在做这个 Juno 项目的时候，因为要用大批量的这种大尺寸的光电倍增管，所以呢就联合国内的企业北方夜视研发了这样的大光电倍增管，非常的成功。那么打破了这个滨松世界上一家垄断这个地方，所以呢它的整个的价钱本身的话呢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我们在当然这个管子本身性能很好，但有些的话呢并不满足我们 LASO 的要求，比如像时间特性，我们要求非常好的时间特性。那么呢我们又联合这个北方夜视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做了很多的改进。那么满足了 LASO 的对这个光电倍增管的这种性能的指标要求，最后的话得以把这么大的光电倍增管用到我们 LASO 这样的一个实验里面，使得我们这个LASO 的能力在低能端又能够得到很好的加强。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研究单位和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样非常成功的一个范例了。 对。 那么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本身其实是你所看到的在整个一平方公里阵列里边另外的一个阵列叫做就叫做平方公里阵列。那个探测器它工作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探测器本身是工作在低能端。那么一平方公里这个面积上的探测器呢是工作在高能端。这个探测器的话呢在一半规模不到一年的数据，我们就实现了科学上的重大的这个突破。那么呢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先后在 Nature 和 Science 上发表了很好的文章。 真棒。 那么看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没看到过的最高能量的伽马光子，这个创纪录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发现了一批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它是打开了人类观测宇宙最高能量的天文窗口。当然了，这个天文窗口的打开必定的话呢，开辟 这个一个新的天文学的一个时代。那么呢，我们寄希望于在这个天文窗口里面发现很多的新奇的天文现象。因为最高能量的天文窗口，它对应的是我们宇宙里面最剧烈的天文活动。这个天体的活动本身以及它的演化，那么一定能够带来给我们带来新的物理学的知识。 刚才您跟我们也说了一下有关呢，水切伦科夫这个观测装置的一个生产的过程，然后呢，您也跟我们说了，在现在的已经建成的设备中啊，也取得了一些观测的成果。这些成果呢，包括一些新的知识可能体系的建立呢，对于科学家而言非常的重要，这个重要性呢不言而喻。但反过来说，就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听我们节目的大部分呢都是非科研工作者，或者说非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人士，您觉得这样的科学研究对于普通人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其实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问，做这些离我们很遥远的这些非常非常遥远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尤其是像天文也好，我们去研究宇宙，去探索宇宙，那么呢是为了，其实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一个天文的梦想，都是在很小的时候，我相信你我也好，大家都这样去看这种浩瀚的星空，离我们很远，它有闪闪的发光，大家都是很向往说啊，这个宇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实际上天文带给人类的就是对这种好奇心的一个满足，非常的漂亮。人类永远寄希望去发现天文里面、宇宙里面新奇的东西、新的现象。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些新的现象里面也许就蕴含着新的物理规律，这些新的物理规律本身也许现在我们还不能造福人类，但它一定会在未来对人类的进步本身起到非常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新的物理规律本身一定是将来引领人类的技术进步的基础。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会甚至包括有些科学家也会讲说，基础研究本来就没什么用啊。其实我觉得这是错的。现在支撑我们人类文明社会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就在于科学研究本身，而且尤其是基础研究。 对， 没有这些东西其实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文明，对吧？ 嗯， 那么人类的话未来也是靠基础研究，人类对基础研究的预期，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预期，人们坚信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一定是越来越清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其实是支撑了人类的话呢一个进步的非常巨大的一个动力。所以任何一个基础研究的发现可以说在当时可能都看不到，都不清楚它有什么用，但是呢它一定在将来的50年、100年，也许更长的时间里边，它会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在这里呢，希望何老师还有您的同行，以及呢相关啊建设拉索和使用拉索的科研人员，可以在未来呢取得更多丰硕的成果。那么今天呢和您的对话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以上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拉索项目的副经理兼总工艺师何慧海。再次感谢何老师的精彩解读。 谢谢，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呢通过网络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节目之后咱们网上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简称真二。话说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二姐，今天什么日子呀？ 今天是我的购物日啊。 哎，等等，